起了雾，也许只是今天模糊。 大龄女子是彭佳慧的代表作，她用自己独特的苦嗓将这首歌演绎得精妙入骨，把现实唱进歌里。成熟女人心灵的褶皱，她用心用情演唱，将一个大龄女子对爱情的期待和倔强唱的是通透通彻，直达心灵深处。一起来听到大龄女子。 不愿束缚，只有被流年困住，柜子里的那一件最美的衣服，她还在的能不能被在乎。女人啊，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给好丈夫，爱得一塌糊涂，也不要一个人做主。想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，真爱也许只是迟到一步。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。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，浪漫的欧洲情调，

阿楚姑娘是一首银琴环绕散发着缕缕幽香的歌曲，袁亚维的声线时而如登高山之巅，时而低如远泉之地，他的演绎看似是怀揣片片翠绿，实则是暗流涌动，陈述着歌手的理想和生活的鸿沟。这是一个年轻歌手充满情怀且智慧坚定的生命感悟，一起来听到来自袁亚维阿楚姑娘。 数着那桂花淡淡的香，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，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。阿楚姑娘，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，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。阿楚姑娘，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，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？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？ 在经历了种种的风波和猜测之后，在歌手决赛舞台上，我们终于迎来了这首万众期待的《凉凉》。歌声一起，所有思绪回到了仙侠相慕的今世之爱。张碧晨和杨宗纬以男女对唱形式，让我们感受到真正和情爱的浓稠情绪，将这首悲壮的催泪之声唱入心灵深处。一起来听到这首凉凉。 如夜间微凉，繁花落地成霜，你在远方眺望，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，自难相忘。 悠悠桃花凉，前世你怎舍下，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 偏偏芳菲如

出发的时候，就不要再回头。未来带我走，请好等借口。 音乐旅途今天的第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周慧敏92年发行的《孤单的心痛》。 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，竟已看不懂，却知道原来完全在你与我之间，爱已有着裂缝，感觉不再相同。爱与情似场梦，仿佛给操纵，留下你偷偷的哭泣，我已经不懂心痛。寂寞是孤单等你，在心声躲冰冻，若要不想起，想起共你虚假的抱拥，也许我明晨离别，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。你会发现这当天的弱势，竟已看不懂，却知道原来完全在你与我之间，爱已有着裂缝。 你知不知道永远的爱是什么？它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。当故事完结的时候，我们又回到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。但是我想告诉你，在我们的童话故事里面，我是曾经真心真意去爱过你。 也许我明晨离别，或你会了解在孤单中的心痛，竟已看不到，却知道原来缘尽在你与我之间，爱已有着裂缝。我早知相爱是难永远，但我真心已

这首《船歌》由齐豫演唱，罗大佑填词谱曲。电影描写了男主角从美国打工归来到大陆的故乡寻亲，和女主角之间的纠纠缠缠的爱恋故事。当电影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女主角一身嫁衣，带着男主角用八两金打造的嫁妆乘船远嫁。音乐旅途，一起来听到这首《船歌》。 嘴儿轻轻唱呀，不说话呀，水像温柔像那梦里的花。 蹦蹦蹦 音乐旅途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薛之谦《花儿与少年》。